为是农历新年第一次跟大家在这个的崇拜里面来到见面，都是首先祝大家新年蒙福，身心康泰，主恩常在。今天呢，我们是去到这个罗马书系列的第三讲，题目呢就是神的愤怒，是罗马书的1:18-23。之前两次的讲到，大家都可能记得个重点，就是保罗向罗马教会介绍他自己的身份、他的召命以及他那个的职分。在1-4节里面就有讲到，保罗亦都是将到那个福音的核心，福音核心的内容包括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上一个主日，保罗更加好清楚地表明四个原因，他不以福音为耻。1:16-17，这两节经文也更加是罗马书的核心之中的心脏。保罗不以福音为耻，最主要就是他认识到福音本来就是神的大能。今天早上我们是看1:18-23，但是如果是由18节开始，1:18开始呢，其实保罗是带出一个的主题，就是神的愤怒。或者我们未详细来到去解释或者去明白是神的愤怒之前，都是很简单的，我将罗马书就是说划分成是四大部分，让大家都有少少一个的 idea， 一个的概念，就是整卷罗马书的结构是怎样。简单而论，就是大家看到第一，就是由第一章的18-20节就讲到神的愤怒。第二部分就是说由第3:21一直去到第8章，就是因信称义，神的恩典。然后第9-11就是讲到神的计划，最后12-16就是讲到神的旨意。这个就是大概那个的是整卷罗马书的结构。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兴趣都想知道一下，我小个的时候，即是我是小朋友，我读小学的时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可能你都想知道少少啊，看看这个黄牧师呢小个的时候怎么衰法的，可能你都想知道。我小个的时候呢，我是住在香港那些的公共屋邨，叫做是石硖尾徙置区，这个呢就是在50年代兴建的，是石硖尾徙置区。当中可能很多人都没见过，我更加不会住啦，这些地方。我在那里呢，是就是我小个小学的阶段，就在这个的石硖尾徙置区那里来到居住。一座的大厦呢就有7层高。每一层呢，我相信都有是20-30户的，我没有正式数，但是这样上下。所以呢，如果你7层高的时候呢，可能都有100-200个住户。这样的时候呢，你发觉原来每一间屋呢大概就是120平方尺。120啫，可能你间屋那个的 master bedroom 都不止120方尺。这个呢120尺就是当时我们一家七口的阿爸阿妈，我们5兄弟姐妹7个人住在120平方尺的一个的屋企里面。没有私人洗手间，没有私人 的浴室的。咁一个大嘅啫，一个大嘅浴室，一个大嘅厕所，咁当然啦，里边梗系有分男有分女啦。我就喺咁嘅环境长大。咁嘅时候咧， 你諗一諗就係話咧，喺個咁狹窄嘅居住環境嚟到去成長嘅時候咧，咁所以小學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我都唔係留喺屋企，得個百零尺咁多人點會留喺屋企？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喺出邊即係流離浪蕩啊，同即係同一啲鄰居玩下咁樣樣。嗱，細個嘅時候咧，阿爸阿媽咧成日都話我咧好中意咩咧？啊，成日好中意聊是鬥非，又唔讀書啊咁樣樣嘅喎。咁其實咧喺我嘅童年嘅裏邊咧，我唔單止我係同自己居住嗰一層，我係住喺二樓嘅。我成日同二樓嗰一層嘅一啲細路仔打交，我唔單止同二樓打，我打到去四樓五樓啊！所以咧，所以即我唔敢講我自己咧就係打遍天下無敵手，但我都唔係省油燈嚟嘅，即講打交有，其他我就唔叻。啊，講打交我好掂嗱，你諗下，又即一個咁嘅人都可以做牧師。你又覺得真係神嘅恩典喎，係真係福音嘅大能。我就係咁嘅背景，係有一次好深刻嘅印象，好深刻印象就係話咧，我同人打完交之後俾阿爸捉住，阿爸捉住我咧，跟住綁住我。嗱，我唔記得我係綁咗喺張凳度啊，又綁喺邊度，我唔好記得，但我記得係綁住我嚟。譬如在張凳那裡，當在凳那裡綁住之後呢就打，當然綁住我，因為他不綁我我就一定不會站在那裡被他打，我一定是走了去的。所以他知道沒辦法，這個衰仔呢想打他呢要綁住他才行，綁住我打。然後呢在打的時候呢，我看到他真的在那種的盛怒之下，哇，真的很生氣，教極都唔聽，成日同人打交，咁所以咧就藤條事後啊，係咁 fit 我。嗱，嗰次印象好深刻，印象深刻，我深深感受到爸爸父親嗰種嘅震怒嚇。咁但係阿爸阿媽嗰種震怒之下咧，但係其實都係一段好短嘅時間嘅啫。打完之後，鬧完一餐之後，啊，佢哋消咗個啖氣之後咧，咁啊死死地氣，咁啊夜晚又要俾飯我食，係咪？又要俾我翻入去瞓覺。但係神嘅憤怒，神嘅憤怒就真係唔講得少。神嘅震怒，若果我哋唔悔改嘅時候，就永遠在黑暗痛苦之中。现代人，我们不喜欢提及神的愤怒，我们不要说什么审判，神的审判不要说这些，因为一说起愤怒，一说起那种的生气的时候，可能就想起就是那种的情绪失控那个现象，可能想起这些啊，好似你去到啊，农历新年去到一啲嘅商场，啊，拍唔到即系车位，咁啊后啦，咁啱啱可能等咗十分钟有一个车位，诶想离开，但系唔知边度突然间截咗架车出嚟，一绝入咗去，哇！你真系睇到或者系经历嘅时候咧，你啊真系火都嚟埋，嗰阵时你就真系有嗰种嘅系愤怒。現代人不喜歡被人看到這些情景，所以呢，或者不喜歡說，有一個是英國的哲學家，或者是他也是作家來的，他寫了一本書，這個人呢叫做是 Bertrand Russell， 他呢寫了一本書，這本書呢就叫做是為何我不是基督徒， Why I'm not a Christian， 為什麼我不是基督徒。他說呢，那個的英文打出來，他說呢，在我心目當中，基督他那個的道德品格當中，其實有一個是非常嚴重的缺陷。基督在他那個的 品格道德当中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就是基督相信地狱。基督相信地狱，我自己即是说呢，这个的 Bertrand Russell 说，我自己不觉得就是说任何一个是有真正是有人道，即being human， 即有真正是有那个人道的人会是相信有永恒的惩罚。耶稣基督他正如福音，他说耶稣基督正如福音书里面所讲或者是所描述的那样，他确实是相信永恒的惩罚。如果你又好像这个叫做 Bertrand Russell 这样的时候，只是觉得神是不应该有那种的愤怒，神是应该是慈爱的，神只是应该满有恩典的，怎会设置一个地狱等人来到下去才行，没可能的。当你是这样想的时候呢，对不住了，你是错了。若果保罗，若果使徒保罗他的福音是没有提及公义，若果在他的福音里面不讲神的审判，这个就是保罗他失职，他不配做外邦的使徒。就正如若果你是患了癌症，你患了癌症 你去看医生，而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得回几个月的命，但是你这个医生跟你讲，他说哎，你身体好好，什么事都没有，农历新年你回家开开心心过新年，不用再找我了。如果你是得回几个月的命，但是这个医生这样跟你讲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医生他失职，可能稍后他要受这个纪律处分。人唯有是被那个的真理所感动，人唯有是明白自己是有罪，将来是要接受神那个的审判的时候，他才会珍惜这个的福音，他才是要去明白接受救恩那个的宝贵。就正如这个的是戒酒协会 AA， 他这个戒酒协会他有所谓叫做戒酒十二部曲，十二部曲，但第一步是怎样呢？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说呢，你想要戒酒吗？你先行第一步，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步就是说要承认自己是对酒精是无能为力，自己的生活已经是变得无法控制，你一定要有这个承认先，你然后才可以落到去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个十二十一步的里面。保罗这里也都是一样，保罗他在罗马书的里面讲到，你需要神的恩典吗？你就需要在神的面前来到是得称为义，你需要因信称义吗？你必须是要看到自己的真正面目，你必须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而最最最严重的后果，那是你知道是人所不能够去自救。因此我们需要福音，我们更加要感恩，就是说神给我们这个的宝贵的福音，设立这个的救恩。我们今天看这个的经文，就是一章十八至二十三节。我们看第一章的十八节，这个十八节讲到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首先我们要明白神的愤怒 并不是因为神哥的情绪不稳定，神的愤怒并不是因为好像个暴君一样，一样就是喜怒无常，不是。神的愤怒在经文里面其实讲到那个真正原因，有一个真正的原因是令到神是愤怒的，就是当人是处于一个不虔不义的状态之中的时候。不虔在信仰上就是对神的藐视，以及是悖逆的态度，即是说 对这位创造主，我采取一个是不尊不敬的态度。而不义就是说人对于不公平不法的事情看为正常，已经视为一个的正常，将美善，将那个的是善良是颠倒了，好像生活在一个不公义的状态当中。如果当这样的时候，神的愤怒就会临到了。在这个刚才我们所看的十八节的里面，愤怒，神的愤怒，或者这个愤怒，这两个字在希列原文呢就叫做是 Orgel 的意思，就是说呢渐渐成熟的意思。渐渐成熟就是说呢好像一些的生果，譬如好像香蕉，慢慢慢慢它就会熟，即是说呢其实神的愤怒是经过一段时间来到慢慢的形成，而不是突然间好像失控爆发出来这样，不是。就好像保罗，其实保罗在这个罗马书二章五节稍后 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得到，就是说呢这里就是保罗讲话，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相信你都想知道讲愤怒的时候为什么神会怒，为什么神会震怒。其实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可以归纳为有三个原因，三个原因神是震怒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人是违背了良心的提醒和责备，人违背了良心的提醒以及责备。在十九节这里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保罗提醒我们藉着人的良心，其实人或多或少都知道神的存在，我们有一个良心或多或少都知道神的存在。如果在和合本是用在人的心里面，你看回新译本或者是环球圣经译本，就是说他们里面，就是在心里面，意思就是说人无论在心灵上面、理智上面、良心上面，或多或少都知道有神的存在。所以加尔文他讲话这个叫做是神圣的意识 Sense of Divinity， 神圣的意识，他用神圣的意识来到形容，就是说人的良心其实或多或少都知道有神。加尔文说，他说世界上面所有的民族其实都有宗教，所有的民族，即其实所有人都有宗教，就算非洲的原始人未开发的，他们不认识真神的，都会向可能一棵树、一些他自己雕刻出来的偶像，向这个的所谓神来到去跪拜。 未开发的人都会。加尔文说，本来应该人是骄傲，本来人是不愿意向人屈膝，但是却竟然向自己所设立、所自己制造出来的那个偶像来到去拜。这种的行为就是很显明，就是说人或多或少都有那个神圣意识在他里面，存在他心里面。加尔文继续说，就是说没有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是野蛮到是不信有神，每一个人心底里面不多不少都有这个神圣意识的观念。那又很对、中国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呢，我们有相同的看法，我们有所谓叫做是、举头三尺就有神明、我们有冥冥中自有主宰、我们又有讲话呢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特别是即人得罪你的时候呢，你就会讲你小心有报应的。这些呢，其实这些说话呢，其实正好就讲明我们中国人，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冥冥中有神的存在，不单止存在，并且这位神是会审判的。神比每一个人有一种的良心 conscience， 有一种良心，而这个良心就正正就是说去证明神存在的一个证据。人很多时候都说我问心无愧，我自己觉得我问心无愧，但每一个人他良心的标准都是不同的。我在主日学讲这个的圣灵论的时候呢，其实都有提及到圣灵给我们那种的责备和给我们那种的提醒。信的人与不信的人听到或者见到看到都会有不同的领受，每一个人的良心都不同。保罗他在使徒行传23章一节，他说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即是说保罗他在神的面前，他讲到无论在人 在行事为人各方面，他常存一个无愧的良心，就是这句说话的意思。这个世界有些人说叫自己叫做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者 Atheist， 其实他们不是不知道有一位神的存在，他们不是不信有一位神的存在，只不过他们不想被宗教被一个所谓的神所束缚，又或者他们不想跟从这位神他所要求的那种的价值道德观来到生活。所以最简单就是讲到呢、我是无神论者，那我就不需要来到去跟从这些的束缚。所以当人有那个良心可以去认识知道神的存在，当这样的时候，但却是刻意去抵挡，却是刻意用很多的诸多的藉口来到否定神的存在的时候，这个就是第一个原因会招致神的震怒。第二个原因就是神的震怒是因为人否定了神的创造。在20节这里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 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第二十节这里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称它为一些的或者叫一般的启示，神藉着不同的万物创造来到证明它的存在，我们叫 一般的启示或者叫做是普通启示。神的启示有两种，第一种就是特殊启示，第二种就是好像现在这样是普通的启示。神藉着他自己创造这个世界，藉着万物的存在，的让人或多或少都知道这一位的神，以致人是无可推诿，人是无可否定。在希列文的里面，这个无可推诿其实含有一个是不可以是辩驳，不可以驳斥这个意思，即是说呢，透过神所创造的一切，然后将来去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到时不可以说，或者是不可以辩驳说，我见不到神，所以我不认识神，不可以这样。因为你藉着神所创造宇宙万物，你知道有一位神。神除了给人有那个的良心之外，亦是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彰显他奇妙的创造，让人来到认识神。诗人大卫亦都是非常的认同这个的观点，所以大卫在这个的诗篇十九篇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即是在自然界的里面，我们可以见证到神的能力，见证到神的荣耀，见证到神的伟大。真的，人其实不是不知有神，只不过是不愿意来到跟从神。有时候我们说唉，不知者不罪。即是说呢，很多时候啲细路仔啊，细路仔可能喺屋企即打烂啲碗碟啊，唔小心啊，咁我哋知道系冇意思嘅，咁我哋心里面唉，即系话两句就算啦，不知者不罪。但若果佢特登可能发嬲嘅时候啊，可能呢系唔鍾意嘅时候啊，打烂啲碟打烂啲碗嘅时候呢，呢啲叫明知故犯。明知故犯呢，你就会特别的来到去处理了。神的永能和是神圣是明明可以知道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叫人无可推诿。其实简单睇返你同我，睇你同我的时候，你发觉人今日仍然可以活着，其实又怎会无一位神呢？在这个疫情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去到一些的公共场所，我们入去的时候，譬如好像你回到来这个的礼堂里面去敬拜，你入来之前施事呢就嘟跟你量度体温。当量度体温的时候呢，你就是说我们发觉呢，其实我们认识到人的正常体温呢就是36至37度。哇，若果你飙升到去譬如42度，那你是发紧高烧的了。又或者你跌到落去得返是32度的时候呢，你就发冷了。你发烧又好发冷又好，其实都会是引致死亡，有生命危险。你有没有留意人体又怎会这么准确，我们整天可以控制在36至37度摄氏这个正常体温里面呢？你有没有留意到呢？好像你普通一杯，如果你将一杯热水你放在一张桌子，或者在家放在客厅那里，很快这杯水就由热水变暖水， 暖水跟住可能变冻水。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但是人就可以经常的将我们的体温就维在36至37度之间。原来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是因为有六至七成是水来的，我们身体里面六至七成是水分，而水分或者是水里面是有那种的我们叫做热容量，是有那种叫 heat capacity。 这个热容量就是说呢，在高的时候，就算你在剧烈运动之后会产生很大量的热能，但是不容易升温，因为你有那个的是热容量在当中，你不容易升温。另外呢，就是说呢，你做完运动之后，你那种很多的汗水呢就将你那个的是体温呢就排出去，很快的就消除了，去排出外面。所以我们身体能够有水分，我们能够出汗水，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有水分可以出汗，这个是其实一个很简单美妙一个人体那种的是设计。没时间讲多，只是讲这样，我们又怎可以说这个世界没有神呢？我这件衣服，或者我这条裤，或者这条胎都好，每一样其实都有人去设计，虽然有老土一点，但有人设计。你有设计就一定有个设计者，有 design 就一定有个 designer。 这个宇宙万物被创造，一定是有个创造者，一个 creator。 这个我们知道，我们认识的。一旦完了崇拜之后，你回家，你回家的途中见到很多花草树木，你见到是很多神所创造的一切，你知道这些其实是神很奇妙的创造。若果我们去找一些藉口来到去不承认这些的自然界所创造的时候，甚至乎我们说，这些是进化而成的，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招致创造者的愤怒。第三方面令到神的震怒，就是说我们以假神，我们以偶像代替真神。21至23节，你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扭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当神赐给人以一个良心去渴望认识神，同埋透过宇宙的创造或者万物的设计而知道有一位真神，但人不单止不将神当作神来到去荣耀祂，不感谢祂，相反用一些人手所做的偶像将荣耀将感谢归给这些偶像的时候，这个当然就会招致神的震怒。这幅的 PowerPoint， 这幅图片呢，可能是即拍摄的时候呢是疫情之前的，因为没有人戴口罩的。这个的背景就是香港的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咧就逼到爆，啲人就去边咧？去争取黄大仙，黄大仙系上嗰个叫投柱香，我叫做啊，佢哋尽希望系上咗投柱香咧，咁啊新一年咧就大富大贵，咁啊跟住咧就顺风顺水。咁啊呢个又系咧，哇！人山人海，呢、这个就系年初二嗰个车公庙。啊，即系话咧，个个都希望咧吓，车公庙咧就俾多啲福佢啦。咁啊，跟住咧就行个大运咁样样，即系佢哋就觉得系咁样样。所以保罗佢正话我哋所睇嘅经文就系话咧，廿二节佢话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啊，嗰啲自以为聪明，但其实是最愚蠢的人。因为为什么愚蠢呢？因为他们将是必扭坏是人所做的这些物件，他们当神来到去拜。真神是按着自己的形象来去创造我们每一个，并且神是给我们来到管理这些的万物，万物是在祂管理之下，我们是管理这个的世界。但人却倒回头，将神所托付给我们去管理的，我们都将这些东西，我们去敬拜那些的，可能是石头啊，那些的雕刻的偶像啊，我们那些的飞禽走兽啊，那些的车公王大仙，这些东西我们叫神子，一张纸的纸，这些叫神子。这个就是第三个原因，是招惹神的愤怒，神的怒气。今天在大家当中，或者还是网上崇拜的朋友，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我们是属于以上三个原因之中的其中一个呢？我们有没有仍然是不愿意去悔改，去相信神呢？我们是不是仍然我们在找一些的藉口去逃避认识这位真神呢？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不接受良心的提醒和责备，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推诿否定神在宇宙的创造，又或者神是那位的创造者，第三个原因就是说我们以假神以偶像来代替真神。若果在我们当中我们仍然有其中一个原因拦阻我们去认识这位神，若果今天我们在三个原因其中一样的光景当中的时候，我都很希望你能够尽快来到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以免神的震怒临到你的身上。如果当中无论是在这个礼堂在网上的，是有朋友很想相信耶稣，很希望生命得着改变，很希望这个大能的福音能够在你的身上得着彰显的时候，以下我都很想邀请你同我一起祈祷。同我一起祈祷就是在祈祷的时候，我讲一句，你跟着讲一句，我讲一句，你跟着讲一句。OK， 明白吗？好，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天父，当我们看到宇宙万物那种的美丽，当我们看到这个宇宙那个和谐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赞美你的大能， 我们不得不宣称你的荣耀。我知道自己在过往的日子之中犯罪离开了你，求你赦免我。现在我希望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个人的救主，让主耶稣带领我的人生。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以下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预备我们的心来到去领受圣餐。 See